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6章分道扬镳第120集。 看看吧， 斯内普声音嘶哑地说， 看看吧，黑魔标记已经不像一小时前那么明显了，当时它被烧成了焦黑色，不过你仍然能看见每个食死徒身上都有黑魔王打下的烙印，这是食死徒相互识别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伏地魔召集我们回到他身边的暗号。当他触摸到某个食死徒的标记时，我们必须立即幻影移形出现在他身边。一年来，这个标记越来越明显了。卡卡洛夫的也是这样。你说卡卡洛夫今晚为什么要逃跑？我们俩都感到标记在火辣辣的灼烧，我们都知道他回来了。卡卡洛夫害怕伏地魔会报复他，他背叛了他的许多食死徒同伴，肯定没有人欢迎他回到他们中间。 伏吉又从斯内普面前退了回去，他不停地摇着脑袋，似乎根本没有听清斯内普说的话。他瞪大眼睛，显然被斯内普胳膊上那丑陋的标记吓坏了。接着他抬头望着邓布利多，小声说道， 我不知道你和你的人在玩什么把戏，邓布利多，但是我已经听够了，我不想再说什么，我明天再跟你联系，邓布利多，讨论这所学校的办学方式。我必须回魔法部去了。 他走到门边又停住脚步，回过身来大步走过房间，停在哈利床边。 你赢得的奖金， 他简短地说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大袋金币扔在哈利的床头柜上。 1000个金加龙，本来应该有一个颁奖仪式的，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。 他把圆顶高帽套在头上，走出了房间，把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。他刚离开，邓布利多就转身望着哈利床边的一群人。 有一些工作要做， 他说， 茉莉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我是可以指望你和亚瑟的吧？ 当然没问题， 维斯莱夫人说。她脸色煞白，嘴唇也全无血色，但表情十分坚决。 他了解伏吉是什么样的人，亚瑟就因为喜欢麻瓜才阻碍了自己这些年在魔法部的发展。伏吉认为亚瑟缺乏一个巫师应有的尊严。 好吧，我需要送一封信给亚瑟， 邓布利多说， 对所有那些能够在我们的说服下认清局势的人，我们都必须立即予以通知。亚瑟可以接触到魔法部那些不像康奈利这样目光短浅的人。 我去找爸爸， 比尔说着站了起来。 现在就去。 太好了， 邓布利多说， 把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，说我很快就会跟他直接联系，不过他必须谨慎行事。如果伏吉认为我在插手魔法部， 没问题，交给我吧， 比尔说。他伸手拍拍哈利的肩膀，又吻了吻母亲的面颊，然后穿上斗篷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间。 米勒娃， 邓布利多转向麦格教授说， 我想尽快在我的办公室见到海格，还有马克西姆女士，如果她也愿意来的话。 麦格教授点点头，一言不发地离去了。 波比， 邓布利多对庞弗雷女士说， 老家，你能不能到穆迪教授的办公室去一趟，你在那里会找到一位痛不欲生名叫闪闪的家养小精灵，你尽量安慰安慰他， 然后把他带到下面的厨房里。我认为多比会替我们照顾他的。 好，好吧。 庞弗雷女士显得有些吃惊，随即也离去了。邓布利多确信门已经关好，庞弗雷女士的脚步声已经远去，才又开口说话。 现在， 他说， 我们中间的两个人可以互相认识彼此的真面目了。小天狼星，你能不能变回你平常的样子？ 大黑狗抬头看了看邓布利多，然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男人。 啊！ 维斯莱夫人惊叫一声，从床边直往后退。 小天狼星布莱克！ 他指着他尖声叫道。 哎，妈妈闭嘴！ 罗恩喊道。 这没什么。 斯内普没有惊叫，也没有退缩，但脸上的表情混杂着愤怒和恐惧。 他！ 他瞪着小天狼星，气冲冲地咆哮道。小天狼星的脸上也露出同样厌恶的表情。 他在这里做什么？ 是我邀请他来的。 邓布利多轮番望着他们俩，说道。 你也一样，西弗勒斯。你们两个我都很信任。现在你们应该抛弃昔日的分歧，互相信任。 哈利认为邓布利多简直是在请求奇迹发生。小天狼星和斯内普恶狠狠地盯着对方，脸上都是仇恨到极点的表情。 在短时期内， 邓布利多说，语气里透着一丝不耐烦， 只要你们不公开敌视对方，我就满意了。你们不妨握握手，现在你们属于同一阵营了。时间紧张，我们少数几个知道真相的人必须团结一致，否则大家都毫无希望。 小天狼星和斯内普很慢很慢地走上前，握了握手，但仍然恶狠狠地互相瞪着，似乎都希望对方遭到厄运。他们很快就把手松开了。 这样还差不多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又一次挡在他们俩之间。 现在你们俩都有任务。福吉的态度，尽管我们也有所预料，但改变了整个事态。小天狼星，我需要你立即出发。你去通知莱姆斯·卢平、阿拉贝拉·费格、蒙顿格斯·弗莱奇那几个老朋友。你暂时隐蔽在卢平那里，我会到那里跟你联系。 可是， 哈利说，他真希望小天狼星能留下来，他不想这么快就跟他告别。 你很快就会见到我的，哈利。 小天狼星转过头，对他说道。 我向你保证，但我必须尽我的一点力量，你明白的，是吗？ 是。 哈利说。 是的，我当然明白。 小天狼星很快地握了握他的手，朝邓布利多点点头，然后又变成了黑狗，跑到门边，用一只爪子拧开门把手，转眼就不见了。 西弗勒斯， 邓布利多转向斯内普，说， 你知道我要吩咐你做什么。如果你没意见，如果你准备好了。 没问题， 斯内普说。他的脸色显得比往常更苍白了，那双冷冰冰的黑眼睛闪烁着怪异的光。 那么祝你好运， 邓布利多说，脸上带着一丝担忧，望着斯内普一言不发地尾随小天狼星而去。又过了几分钟，邓布利多才开口说话。 我必须到楼下去， 他最后说道， 我必须见见迪格里夫妇。哈利，把剩下的药水都喝了，我过一会儿再来看望你们大家。 邓布利多离去了，哈利无力地倒在枕头上， 赫敏、卢恩和维斯莱夫人都望着他，良久没有人说话。 你必须把剩下的药水都喝下去，哈利。 最后，维斯莱夫人说道。他伸手取药瓶和高脚杯时，轻轻推了推床头柜上的那袋金币。 踏踏实实地睡一觉，暂时想点别的事情。想想你准备用奖金买些什么。 我不要这些金币。 哈利淡淡地说，声音里毫无热情。 你拿去吧，谁都可以拿去。我不应该赢得他们，他应该属于塞德里克。 这时，他离开迷宫后一直拼命压抑、拼命克制的情感，一下子全部袭上心头，使他快要不能自已。他感到内眼角一阵火辣辣的刺痛，他使劲眨眨眼皮，瞪着上面的天花板。 这不是你的错，哈利。 维斯莱夫人轻声说。 是我叫他和我一起去拿奖杯的。 哈利说。现在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又跑到了他的喉咙里，他真希望罗恩把目光移开。维斯莱夫人把药水放在床头柜上，弯下腰，伸手搂住哈利。哈利从不记得有谁这样搂抱过自己，就像母亲一样。当维斯莱夫人把他拥在怀中时，他那天晚上目睹的一切似乎全都沉沉地压在了他的心头。母亲的面庞，父亲的声音，塞德里克倒地死去的身影，似乎都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飞舞旋转。最后他简直受不了了，拼命拧着面孔，把那竭力冲破喉咙爆发出来的痛苦吼叫强压下去。突然传来了很响的拍打声，维斯莱夫人和哈利赶忙分开了。赫敏站在窗户边，手里紧紧握着什么东西。 对不起， 他低声说。 你的药，哈利。 维斯莱夫人赶紧说道，一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。哈利一口把药水喝光了，效果立竿见影，沉重的、不可抗拒的无梦的酣睡立刻把他笼罩。他跌回到枕头上，什么也不想了。